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好， 啊， 嗯，比如说雾霾什么时候过去？ 这个倒没有想，这个倒真的没有想。 嗯， 我其实想的这个东西跟职业有关，就比如说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 啊， 或者说到您这儿也是，您现在从事这个职业，我就在想，在多年前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职业，到底是一个偶然的，还是一个必然的？ 哎，这倒是，这就类似于人生规划，就往大了说， 对， 那往小了说呢，有人说就是，哎呀，那也许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业也是你小的时候就梦寐以求，你长大应该干这个。或者有些人说呢，就是你现在喜欢做的事儿跟你梦想当中未来要从事的事儿，哎，合一了，哎，这个也不错。 是， 嗯， 所以其实关于这个职业啊，我觉得就各种各样的职业它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哈。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每周五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都会请来我们的好朋友，很多都是啊，就是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已经做出一定成绩的设计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来一起聊聊，包括聊聊他们的工作呀，他们的经历呀，然后包括像浩洋刚才问到的类似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一起交流一下。 没错， 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实际上如果经常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应该对他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在每周一的时候他都会跟博士一起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排忧解难。很多听众朋友包括小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妙手刚子。 是他起的吗？ 你自己起的。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好好， 对对对，这个小妙手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实话实说，对这个名字，因为我以前也一直在给自己起一些别称，我起了各种各样的，其实到后来我发现还得是别人给起，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迷了就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哪个都不贴切，到后来就发现，哎，小妙手还不错 啊。 哎，我其实特别好奇，你都给自己起过什么这个别称啊，外号什么的？ 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就像我曾经起过一个叫做什么，叫装修传道士。对对，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其实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很多经历会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在告诉给大家伙应该是怎样装修更合理，怎样设计更合理，等等，这个其实就是在告诉给大家伙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除了在做本职工作之外，还在做着一些能够促进行业发展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觉得很骄傲。所以说我们也给自己起了曾经起过这样的一些称呼啊，对，也还蛮有意思。 但是这个名字不够接地气啊。 啊，对。 所以你看像坏小子们给你起的名字更接地气一点。 还行还行，那个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毕竟这个里边和我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是更贴近的。 嗯， 小妙手能够为大家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难题。嗯，啊。 好。 嗯。 来吧，那开始问问题吧。这样这样浩洋，你可以把你刚才想的啊，这个人生规划呀等等这些问题，你可以先问问刚子。 是，就比如说刚才节目一开始提这个问题，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职业哈， 嗯， 对你来说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必然？ 必然，绝对是一个必然。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爸就是做装修的 啊。但是 传承， 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未必就是一定是子承父业的。 哎呦，你这个事我跟你聊一聊你就知道了。那个我爸，因为你想我爸到现在为止已经退休了这么多年了， 嗯， 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设计师行业的，全部都是这个工人直接做活。 对， 那时候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哎，你看他们家那个不错，跟他们家那个做的一样就行， 组合柜。 哎，全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所以说呢，那个到后来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当我上学的那段时间，刚刚要有这个设计师行业，然后呢，开始我爸爸的工地的时候已经有设计师的介入了。后来我爸一想说，要不然你也别干别的了，你也去学设计得了。然后呢，你学设计，我做施工，上阵父子兵，多好的一件事儿！ 哎，这个倒也不错。 嗯， 对。然后 就算要吵的话，反而是家里的事儿， 吵不会吵。然后呢，吵不哪敢？我爸可听节目呢。对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得好好说。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我们真的还挺小的，没有大的感觉，老弟让干嘛就干嘛吧，对吧？毕竟他出钱。然后呢，后来我们说行，那就行吧。但谁曾想啊，没等我们大学毕业，然后老爹就不做了，老爹就回家养老去。当然也是因为身体原因，等他出来之后，就自己做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累。当然也是走到现在也还不错。 嗯嗯 嗯嗯，还蛮有意思。其实一直在说一个，一定要子承父业吗？我是真的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再做设计师了，你知道吗？ 太苦了是吗？ 累，特别特别累，白天在工作，晚上在思考各种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特别讨厌和特别好玩的事，我跟你们讲一讲。平时都是孩子妈妈带着孩子，有一天呢去带着他上一些课外辅导班。 嗯， 这个辅导班里边其实是开发孩子智力的，然后那个老师就突然间发现我们家孩子他这个思维特别跳跃，然后跟我们回了一句话，把我们愁的呀。他说，哎，你家孩子思维特别跳跃，特别适合当设计师。后来我就很无语了，我说那好吧。嗯， 这个就在基因里边了是吧？ 哎，我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真的是我们耳濡目染在影响着他，包括像我为什么能接触这行呢？因为我在上学勤工俭学的时候，我都是跟着我爸一块去工地来去打点工，像水木瓦电油，我们都真的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做过的， 嗯， 就是这样。 嗯， 所以说不容易， 是可以理解。就类似于比如说浩洋的孩子， 嗯， 啊，可能在商场里玩呢， 嗯， 啊，然后边上有那种辅导班的说，哎，我看你的孩子聪明伶俐的样子，哎，我们这儿新开了一个班，是那个朗诵班，口语表达班，报名参加一下呗。那你说从浩洋的角度来讲，肯定，哎呦我天哪，让你教那还不是让我教呢。是这概念吧？ 差不多差不多。 是是是，哎，那你从事这个行业也从事了得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对，我是2005年毕业嘛，2005年毕业之后，然后就开始做这行业，到现在也十几年了。 嗯，对呀，啊，十来年的时间了。 对， 哎，有苦有乐吗？ 哎，这个每天都很苦，但是每天都很乐。实话实说， 嗯， 对吧？其实我们的苦呢，就是我是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其实都不容易。 嗯， 那个永远别人看到都是光鲜的一面， 嗯， 这个背后的这种自己的苦、自己累，只有自己知道。包括就像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嗯， 然后呢，就是你像我们年轻轻的30多岁，对吧？这个说一个那个大家不为人知的事情，就是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已经分居7年了。 嗯， 分居7年 啊，两居室，他住一间屋，我住一间屋。不是真的分居， 这个， 不是 分屋睡， 不是两地分居 啊， 啊，是两屋分居， 吓一跳。 不，因为你想，他肯定有的时候回家要晚， 对，夜里还要 早上起来，可能要起得早， 对对对对， 对吧？但如果要是在一块儿的话，嗯，可能不光影响爱人，可能还会影响孩子， 没错。 啊， 关键还有就是他们也会影响我， 所以说后来干脆的话就是谁睡谁的，谁睡谁的屋，这样的话我觉得互不影响。然后呢对于工作和生活，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工作和生活没分得那么清，没有分得那么清。 这还不算分得清的， 真的不是。因为我在最开始以前的时候，我一直希望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就是各八小时，对吧，睡觉八小时，学习八小时，然后工作八小时，一直或者是玩八小时也行，说学习有点太什么了，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工作状态，然后觉得无忧无虑，没有人管。后来辞职自己单独做，当真的单独做的时候才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上班16小时，然后剩下8小时基本在工作，在想事儿，永远没有下班了，而不是说没有上班，所以也很头疼，确实真的是这样子。 好，那这样啊，生活的咱们就不多聊了啊，因为反正咱爸在听嘛，咱们多说点工作的，好吧，多说点工作的。因为我想作为一个设计师，反正就我来讲，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创造力的，对吧？那我相信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肯定有雄心啊，要有一定的抱负。但是你发现，当接触到很多客户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东西都是在重复。虽然这种重复也许让你觉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哇，这太容易了，哎呀，就是在复制，哎呀，没问题。但是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苦？你觉得，哎呀，可能自己特别希望他能装成那样，但是客户不接受， 他不要。 当然当然，其实那个做装修的人每个人都会理解，都会听到一个词是风格。你家装什么风格呀？其实说实话，风格呀真的是一个学术范围的一个词，跟老百姓相关吗？相关，但是没那么的密切，它总归会有一定的差距。每个人对于风格的要求都是片面的，或者说是元素化的、视觉化的一些东西，内涵的东西不存在的。但是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这个毕竟是他来住的，咱说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欧式的房子里边，他想挂一个中式的结婚照，你是让还是不让？ 让， 那必须得让，又不是你家，对不对？ 对， 挂上之后，你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对吧？那肯定不协调嘛。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主人来说没关系，只要他喜好就还好了。他自己的家自己住着舒服，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将风格做得这么纯粹，或者说这么总是在强调风格风格风格，没有，现在反而会弱化风格，给人一种更为舒适、更为放松，或者更能够表达业主自己本身一些东西的这种装饰、这种视觉处理，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去做的。所以说，我是觉得，怎么说呢？那个有一些，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在重复工作，但是对于我们是重复，对于每一个客人都是全新的一个开始，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我们该做还是要努力去做，或者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虽然说更得心应手了，而我们呢其实也是更希望着能够有一些业主他能够给我们自己一些更大的想象空间，能够对于资金上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对对对，然后包括像这个空间也是更好的能够让我们发挥，其实我们也蛮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奢求，每年其实能有那么3-4个能够以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现，能够完成自己的想法和业主的这种期待，这个我们真的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对，所以说不多，然后每一年有那么3-4个、4-5个，我们其实已经很知足了。 那对于业主来说，这不就叫大撒把了吗？ 对，就是不管你按照你的想法来吧。 其实说实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那个接触时间长了之后啊，有很多的业主，我们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那么导致了就是他们从买房子的时候就开始找我们，然后让我们帮助去买房子，就是你看看哪套房子好，这套怎么样，这套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套房子适不适合装修，适不适合我们居住，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开始去做。 你知道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还是人家对你信任。你说是不是？ 当然当然。 你说他们怎么不找我们俩来说帮我看这房子怎么样？ 所以那合作嘛，这个基于的一个先决条件一定是信任，当然也要拿出我们自己的专业来。所以说我们跟他们在一块儿做出来的所有的决定，在我们的范畴我们认为一定是最合理的，而且是更符合他们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的。所以说这样做完了之后，我到现在为止真的接触了一些，像今年有几个也让我很感动，就是我们的房子下来了，钥匙给你，钱给你，我走了。确实这种状态真的还蛮好的， 其实这种信任未来慢慢它应该变成一个循环，就所谓循环就有可能都是回头客了。 对，我们到现在为止做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其实说实话，我很喜欢设计师职业，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这个职业，他很多时候能有一些实实在在，当然能够让我们养家糊口，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崇高的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我们拿出的作品， 就是有一定的创造， 对，这是我们能够自己完成的。但是其实更高一层面的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结识到各式各样的朋友，别人能够把家，这个就说的是家，真的是家和未来多少年的生活交给我们手里边，然后我们用心去做完了之后，这种交往和感情其实真的很好。 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比普通的相处的朋友要来得快得多，更直接 的 多。 嗯，是 的。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是接触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也很感谢这个行业。 嗯，好的啊，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继续我们的住在876。我们今天呢，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给他起的小外号叫小妙手刚子。 哎， 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觉得啊，什么房子，无论是多难的户型啊，觉得多么奇怪的，我通过我的装修啊，通过稍事改变，就会让您觉得哇，实用性、功能性全都聚集在这个房间当中了。 是啊，而且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光说，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上回复钱啊，前后的钱，您就能看见啊。比如说，在这个刚子接触这个房子之前，它最早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呢，您再回复后。前后的后，您就能看见在这个小妙手刚子他的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说呢，他的一个 设计理念吧，都在里头 之后，哎，这房子又焕然一新变成了什么样子。 哎，刚子，你提供的这个装修前和装修后的这些图都是实景的吧？ 啊，其实那个咱们栏目组跟我说要一套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想，我一直在想我该准备什么样的作品呢，那个大的小的什么风格的这些都没有确定。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我现在刚刚完成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很小50平米的小房子，但是呢改动之后还是蛮大的，而且没有花特别多的钱，也还挺有意思。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把这套作品拿出来吧，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 对，而且真的是很实用啊，这个就说不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正合适啊，我也有一50平的房子，我看你这做成什么样，如果行的话就找刚子来。当然在此我们也得再次介绍一下刚子，我们的刚子是北京紫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也是我们周一的常驻嘉宾。他的大名叫杨永刚，我们的外号起的是小妙手刚子。 是， 哎，家里人管你叫刚子吗？ 大家其实都这么叫，我对这个称呼还是蛮熟悉的。 哦， 对， 那就好 ，习惯了。再说叫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不习惯也习惯了。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仨名字好像你们俩都叫着比较好听，我要加个这个字就不好听了。 不，你这个就是你当然了，你说 是吧？是这个意思。 好，那咱说下一个。 好， 对，还得是聊我。对，好不容易给了我一个博士不在的机会，一定让我这个 是 畅所欲言， 哎，这样 所有想说的全说出来。 离这节告一段落还有1分半的时间。你觉得是设计一个，就比如说哇，好有特点的一个房子，重要，还是说不，我设计的这房子要实用，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先用。因为房子是给人们来用的，用是第一位的。而美，其实谁做都不会太丑，只要用了心思之后，或者说是遵循一定美学法则之后，都不会太丑的哪儿去。但是好用不好用，这个关系就太大了。所以说那个一会儿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跟大家伙再聊一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对美有把握，但不知道怎么用的这样一个业主，也很有意思。 哇， 很好玩。 这听起来有点意思啊，就是美，

然后那这个时候又回头来找到了我们，我们就跟他们说，我说你先抛弃你这些所有的美学的一些所有的东西，你都不要去管，因为这些说实话都是第二步，而且呢这个你做这些绰绰有余，咱们先做第一步，就是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我跟他讲了一句话，他特别的认同，我跟他说的是， 你跟他说的是隔行如隔山。 哎，对，这是第一个。但是我说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就是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能听懂这句话吧？他有一些东西都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想都没想过，都不知道还要往这方面去想。所以我跟他说，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后来他想了想，他说对，后来他说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你像你们这些老大不小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房子这么大，两层嘛，你这俩人住那肯定也不对呀，马上也要面临着要孩子，要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孩子怎样教育呢，怎样生活呢，然后呢要一个要两个孩子呀，有了孩子之后谁来帮着带呀，你应该究竟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跟他说了很多之后，他真的是发傻，他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真的不知道，哎，还要考虑这些事儿，这些事我没有去想过。我说好，没有去想过，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想，先想这些。后来呢，我跟他说，你这段时间你别干别的，什么美呀、丑啊什么之类，这些你都不用去担心。为什么？因为你的底子、我的底子，咱俩随便谁都能把房子装得很漂亮。但是生活是你自己的，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和给予不了的。那么我们就开始去想。第一是什么呢，空间你知道了，你从这房子里面去想你该怎么生活。比如说现在那上班的时候你怎么办，早晨起来，起来刷牙洗脸，然后就去上班，然后锁门回到家之后是买菜呀，回家做饭呀，还是怎样一个状态，你从里边转一天，然后脑子里边想着从里边转一天，然后你再去想周末休息时候怎么办，那么你早晨几点起床，在家里有什么娱乐活动，有什么亲朋好友一块来，来了之后要干嘛，你把这些都想一想。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固定的，那么你设计出来的房子其实也应该是固定的，你该在这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在这儿一定会有这个物件来为你方便使用。所以说这样的话，基本上最后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成型了，你只要想你的生活就好了，别的不用去想。OK， 这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装房子真的不是只是拘泥眼前的这个几年，这一两年、两三年，未来一段时间怎么办？再说了，你马上就要孩子了，那把有孩子之后的事情你也考虑考虑。后来他就想，我有一个孩子怎么办？我有两个孩子怎么办？谁来照顾？应该怎样去教育？他把里边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后来他每想一次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笔记，后来列了那么多。他说：“你看，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应该去想这些。” 然后你紧接着跟他说：“我建议您去对门换一家。 ”但是真的真的，我是觉得怎么说呢？装修房子它真的不是说怎么好看怎么来。不仅仅是好看，这就回答了您刚才的问题，究竟是好看重要呢，还是实用重要。所以说我是觉得房子是给人用的，就像我们用饭店里边先要这道菜能吃，我们再说它好看，色香味俱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房子也是满足我们居家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一个物件或者是一个空间，然后再说它怎么能够提升我们在里边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状态。 好， 我就感觉刚才他这么一番讲述，就感觉这原来这业主是在天上飘着呢，他给人蹬下来，你说你把脚踩到地上，咱们再说。 对，是这样，是这样。今天呢，刚子也特意拿来了他最近做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50平是吗？ 50平， 对，50平，哎，是什么风格的？ 算是地中海 啊，算地中海风格的， 但 是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我真的就看这个图片，我真觉得不像50平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计手法，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更希望能够把小房子变得大。看完了之后，比如像这个厨房，就现在的这个厨房能够有个150平，能有这么大厨房都不错了。所以说我们是将每一个空间的感觉给它变得更大一些， 是 这个也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去做到的。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发前和后这两个字啊，就能够看到装修前啊，就本身它那个毛坯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您就可以看到它装修好的50平的这个房子，刚子的那个作品，大家也可以看看，真的是还不错，真的是还不错，哎。那刚子，你是喜欢设计大房子还是喜欢设计小房子？ 我当然喜欢设计大房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房子挣钱呀。 又提到养家糊口的问题了。 还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房子再设计出来其实更容易，因为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好划分。 对啊，对，空间很足够，它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一个空间尺度，很好去把握。大一点情况下，我们让小点，小点的话，我们有尺寸变大。但是对于这种空间来说的话，其实就比较难了。对，所以说对于大空间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做起来相对来更容易一些，我们也不用费那么多的脑细胞去细抠每一点那么点点的小尺寸。 明白。 对。 哎，那你觉得过去装修跟现在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人们的这个，就尤其是像咱们北京啊，因为接触北京会更多一些，咱们北京的这些居住者们跟以前的生活状态应该会有很大的提高。以前真的就是我们要这风格要那风格，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其实都装过很多房子了，他也会有很多经验，也会听到各式各样的一些传播呀，媒体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知识，然后呢他也会了解的很多，他也会从各个方面去考虑。那么就像现在来说，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的铺张浪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以前的时候什么都敢用，什么都会用，还不管不顾呢。 但是对，没说嘛，房子不管多大多小，一定得有个罗马柱。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呢，人们更希望能够把房子真正变成自己的，而不是别人家，或者说不是样板间。什么叫自己的呢？就是它真的可以展现出业主的一些品格和性格，然后进到家之后就很明显的知道，哎，你这个风格真的很像你家呀，它很内敛，很张扬，或者很 open， 或者说是很什么什么都还可以，就完全能够符合你自己业主自己本身想要向别人传达出来的你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些都是能够通过房子来去表述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希望我们的设计作品能够像活着的植物一样，能够有它自己的生命，能够表现出它自己应该表现出来的状态，比如说朝气蓬勃的，精力那个欣欣向荣的，然后精力旺盛的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有语言和表达出来的。这个其实我们能够表达出来之后，让别人走到房间里面就可以很真切地感觉到，哎，这一家人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就成功了。 那我问一下，就比如说咱拿这50平的这个房子来说，这地中海这样的一个风格，包括它这个颜色，这个是业主本身想要表达的一个，还是你给他建议的？ 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业主他不懂什么风格，而且呢，看完了之后他会觉得，哎，我喜欢这个，我又喜欢那个，我还喜欢这个，他会总会飘忽不定。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尤其是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和我们自己专业理解的风格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儿。后来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掉各种风格了。有些时候我会问业主，哎，你究竟是喜欢鸟巢还是喜欢水立方？哎，有关系吗？我告诉你，还真有关系。啊，你比如说，如果喜欢鸟巢的话，然后他可能会对这种曲线柔美的这种东西很感兴趣。如果喜欢水立方的话，他可能对这种见棱见角、直线条类的东西可能更感兴趣。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来了解他自己真正的喜好是什么，而不是拘泥于某一风格。我们之所以能够定义在这个风格的话，我们是觉得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年轻。然后呢，他们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就还挺好，挺浪漫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喜欢海贼王，超级喜欢海贼王，特别特别喜欢。那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个，他有很多的玩偶啊，因为这些是他一定要展示出来的。那干脆就把这些能够放出来，放出来之后以它作为一个引子往外扩散，扩散成我们现在的样子。 行话叫手办 啊。行。对。 心底无私发信息说，真漂亮，不过我完全不相信这是一个50平的房子。 其实说实话啊，那个我发过来的图不仅仅是这些，我把原始平面图和竣工之后的平面图，就我们改造之后的平面图，还有设计效果图，还有原始照片和竣工后的照片，其实我全发过来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编辑可能只是有一部分，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有一部分来展示出来。我们之所以把效果图和最终完成的照片全发过来，其实我还想给大家传递一个概念，就是落地前期设计的很漂亮，但是最终落地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把效果图也发过来了，但是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再想办法啊。然后别管是通过我们的微博还是通过哪度，我们再想办法。然后呢，这个里边其实就会，你会发现设计之初的状态跟完成之后的状态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